都这劲儿的， 你给钱。 想不到你把我抛弃成这样，我这精神太苦恼，我这心里太难过了。 啊！哎，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中国人没这毛病， 就是。 还有他这个擦眼泪，我看着也不真实。 是吗？ 眼泪有眼眶子流出来，应该擦眼窝， 就是 他们不去，他擦鼻子下边。 怎么个擦法呢？ 不这劲儿的。 他不是擦眼泪吗？ 眼泪刚流出来他不擦，他半道上等着他 啊，跑这儿集合了。 后来我一琢磨，有点道理。 什么道理啊？ 这个电影演员都画油彩妆啊， 是 他有这个黑眼窝，他不能揉。要真揉，揉完你一看坏了， 怎么了？ 成熊猫了， 到动物园了， 是不是？ 这是哭。 哎，笑也不同。 笑怎么呢？ 京剧里面的笑也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是啊， 小声笑最有特色。 怎么个笑法？ 都这样的。 对，小声是这么笑， 这也就是在舞台上，台下没这么笑的， 没这么笑的。 你看我们这儿说相声，大家都笑了吧？要都这么笑，受得了吗？ 全场都这么笑，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怎么？ 那位在底下听着，马季说的还有意思。 好嘛，那位倒是笑了， 别的吓跑了都。 就是， 是吧？ 这只限于在舞台。 这就是哭笑上的不一样。 还有什么不同呢？ 台步也不一样。 走路。 演话剧啊，也演古装戏，也穿厚底靴子。但是走起来他走直步。 直步。 都这样。 对， 是不是？ 京剧呢？ 京剧迈方步走八字。 方步。 走起来都这样。 怎么走啊？ 瞧着没 有？走起来还真美。 美也是在舞台上。马路上这么走也不行。 马路上不行？ 当然了，你想马路上全这么走 啊， 那警察怎么指挥啊？行人走便道，不行，便道摆不开啊。 对，那也是舞台上的。迈方步， 戏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啊，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马还迈方步？ 戏台上没有真马呀， 那靠什么呢？ 就一颗马鞭子。 马鞭子。 上马之前是那样走，上马之后还是那样走。 是啊， 都是这样的。 你给坐坐。 驾辕大爷马，走过来，街边搬鞍认证片腿骑上。再瞧这马 走， 还是这样， 可不还这样吗？ 这匹马骑着保险，反正摔不着， 安全呢， 也没多大用啊。 怎么？ 骑这马上颐和园 多长时间呢？ 仨星期也到不了， 这也太慢了。 京剧的舞蹈动作呀，那很有功夫， 就是美呀。 生旦净末丑出台都有几下很漂亮的动作。你比如说老生出台吧。 老生怎么出台呢？ 都是这样。 对，您瞧见没有？这叫透袖，把袖子掸上来。正冠、履然、掖水袖、迈步，多稳呐！ 谁带着相机呢？赶紧照一照。 干嘛？ 留作纪念了。 用不着。 这是老生出台 啊，老生出台。 小生出台还要美。 小生出台不也是迈方步吗？ 他迈步亮靴底儿 啊， 步子迈得大。 是啊， 比如说王金龙的小生啊， 哎， 都是这样。 小生透袖是一只一只来，把袖子掸上来。正冠、履然，这没胡子。掖水袖、迈步。 瞧这脚底下。 瞧这功夫， 就买双新鞋。 瞧你鞋干嘛呀？ 这是小生 啊，这是小生。 最美的是花旦。 是啊， 哎，唱花旦可不容易。 怎么？ 还唱花旦，你得具备那条件呢。 得具备什么条件呢？ 首先说，他那个花旦线条得美啊。 得讲线条。 像您这粗线条，这都不行。 对，我这是差点。 唱花旦还得小圆乎脸。像您这柿饼子脸不行。您演丑脖子合适， 甭提我了。 唱花旦，我具备了基本条件。 我说您跟那皮缸似的，